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毓民、黄杨达、陈四、汤姆、谭仔。 早晨， 大香港早晨，是熱血時報和 My Radio 聯播的早晨節目，不好意思慢了一點，因為我們昨天就在七一的時候遊行就喪嗌啦、鳩叫啦，這樣見到了我們都要在這裡趴住龍角散來到做節目的，是啊， 大家都強作精神， 是啦，你看湯姆的聲音， 哇，湯姆完全變了第二個人的聲音， 成熟了很多，穩重了很多，立刻 是啦，你先說 是啦，咁其實咧，我哋今日咧會同大家講翻琴日七一遊行嘅概況啦。如果冇參加到遊行嘅聽眾可以聽翻啦，或者我哋會做啲總結啦。 我諗聽得我哋應該參加，除咗啲海外聽眾 之外。係咯，係咯，係咯。 咁啊，但係就而家我哋係咪講一講最新關於嗰、那個佔中嘅情況先嚟？ 係啦，咁其實咧去到八點嚟講咧，警方咧就宣布佢哋已經拘捕咗196個市民，佔中嘅人士咧就遞解咗佢哋上呢個旅遊車，車咗佢哋去黃竹坑噶啦。咁、其實佢哋咧呢個清場行動咧由三點鐘嘅時候咧已經陸續開始嘅，咁佢哋就分開幾輪咁樣進行嘅。咁佢哋清場嘅方法都係用四個人抬一個人啦。咁另外呢其實去到八點鐘七點鐘尾八點鐘嘅時候呢，群眾呢已經剩返大概係五六十人到啦，咁跟住呢佢哋已經係開始喺度嗌 五六十人，但係佢佔中其實有兩個位㗎，係咪？ 係啦，佢哋有兩個位嘅，咁學民思潮嘅成員呢就去咗包圍特首辦，咁另外有一啲人士呢就繼續留守喺遮打花園嗰個集會度，就冇唔走到嘅，咁佢哋呢因為一直都係有好多市民圍觀啦，開始清晨嘅時候多咗市民嚟圍觀啦，同埋佢哋一路清場嘅時候咧，都係嗌住話唔好使用武力啦，跟住同埋到就近七點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開始等到八點嘅時候咧，係要自行俾佢哋自行離開嘅，因為其實佢哋原本嗰個計劃咧都係去到八點嘅時候佔中佔到八點噶嘛。 咁頭先講話剩翻五六十人係邊個位咧？ 係都係遮打花園嗰個位。咁其實學民思潮嗰度咧就已經宣布咗會去支援去黃竹坑支援被捕的其他群眾咁樣嘅， 係即係頭先遮打花園嗰度一路抬人啦，由好似凌晨三點幾係咪開始？ 係啦係啦，咁啊警方就出動咗二十幾架旅遊巴啦，咁樣就將所有拘捕嘅示威者咧就送去呢個黃竹坑警校啦。咁另外咧當記者 警方開，唔好意思，我啱啱見到咧，有個新聞出咗，就八點09分應該都幾 update 嘅啦，就話咧就應該梁振英嗰架車咧就直駛咗特首辦入去嘅啦，就冇停下來，咁就咁學民思潮咧嘅成員咧就不滿呢個梁振英不聽民意啦，就報以噓聲，在場人士咧就高叫呢個我要真普選咁樣。咁啊，報一報依個嘢俾大家聽先，你繼續講啦。 好，咁講翻遮打道嗰邊先。咁咧其實而家咧見到咧，我係睇住呢個直播啦。咁見到呢、這個睇翻畫面咧，警方咧其實仲係包圍緊留翻喺度嘅示威者嘅，因為其實喺到八點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企咗起身，佢哋已經冇再瞓喺地下噶啦。咁樣佢哋咧，但係警方就唔俾佢哋自行離開啦，包圍咗佢哋啦。咁樣因為咧，就要求佢哋要上去佢哋安排嘅旅行車嗰度、旅遊巴嗰度去送佢哋去黃竹坑嘅警校嘅。咁樣而家就都係對 類似交談咁咁交流緊，佢哋嚟緊點樣可以將留翻嗰啲示威者係帶佢哋離開啦。 即是話而家嗰啲示威者冇得自己走， 冇得自己， 一定係會俾佢夾去黃竹坑啦。 冇錯啦，佢哋都係都叫緊警方要開路啊，諸如此類嘅。 即係打嗰個位就係以現在嚟講咧，就差佬多過示威者。 絕對係啦，佢哋係包圍住四方八面咁樣包圍住啲示威者嘅。 係啦， 因為其實你睇翻畫面咧，警察肯定係幾百人嘅，咁但係其實中間只係有少量幾十人嘅示威者喺度整翻嘅。 因為好多都被抬走咗啦，而家 係啦，有好多已經陸續咁樣由三點開始分開幾輪咁樣俾警察清場嘅時候抬走咗。咁另外佢哋喺清場嘅期間咧，多次曾經要求。 哇！雙傑好勁啊！雙傑而家喺做個畫中畫，新上 打 嚟 啊！ 依個畫中畫，依個咧依個直播咧就係邊個組織話民間媒體係咪？民間媒體就有一個咁樣嘅現場直播，咁我哋而家就喺個畫中畫就可以睇到遮打花園嗰度， 放大多少少啊？ 遮打道呢度應該係咪叫做？ 係遮打道。 遮打道嗰度咧就而家就係仲係繼續清緊場嘅，仲係未完嘅。 他們就是拘捕緊啲示威者咯，咁因為之前警察咧開咗個記者之後會，咁就問佢哋記者咧就問佢哋會唔會即係拘捕咗之後會點樣處理啲示威者？咁警方嗰個回應咧就係會按翻既定嘅法律程序去處理呢個事件啦。咁然之後記者就再追問，就問佢會唔會點樣去處理？咁啊個警察就好風趣，佢就話哦而家處理緊啦，咁就未即係基本上係冇答到咯，即係 處理緊。 係啦，佢就車咗好多人去黃竹坑。 呢個唔係好風趣嘅，冇阿黃山方方手咁風趣。 係咪啊？ 呢個香港區嗰啲比較幽默感比較低一啲。 比較低係啊，變態 嘅。九龍區嗰啲高一啲，嗰啲幽默感。 係啊，係咁而家遮打道嗰個情況就係咁啦，都係見到。 而家我睇翻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就7:57嘅，就話最少已經有196人係被捕㗎啦。 係。 咁啊，報一報翻個資訊俾大家。 1,960 人， 唔係196人。 咁我想問，其實 咁就係控呢、這個涉嫌非法集結同埋阻礙警方執行職務被捕嘅。 特首辦嗰邊有冇人被捕㗎？ 特首辦嗰邊就應該係冇人被捕，因為佢哋主要 都係台遮打嗰度啊嘛。 係啊 ，OK， 咁啊。咁關於依、這個現場實況咧，就暫時去到依度啦。咁就其實依、這個佔即係琴日個叫我相信叫預演佔中啦，就可能都接近真係接近尾聲啦。咁我哋其實咧琴日我哋要公民同埋普羅政治學院，當我哋完咗一個全民制憲大會咧，亦都係現場就宣布咧，就大家一齊去聲援依、這個佔預演佔中啦，而聲援依個學聯啦，聲援啦咁樣。咁我哋一陣間可以後邊嘅節數嗰再講下。咁我哋而家講一講下，其實琴日大概個概況啦，關於七一，即係做一個少少嘅 新聞 復述啦，咁樣講啦，係啦，咁樣嚇。 係啊，老李把聲咁樣，你琴日點嗌法？你哋去咗邊度嗌啊？ 琴日， 琴日就見到你哋。 琴日個嗌。其實琴日就要公民就三個街站啦， 係啦，咁就鵝頸橋啦、集成啦，同埋我哋搞呢、這個全民制憲大會嘅循道衞理啊， 係，咁就我就喺主要我都喺鵝頸橋嘅，咁啊其實阿譚仔亦都係喺鵝頸橋嘅， 係啦，不過鵝頸橋我哋嗰個位又比較闊少少，咁所以我都係其實係唔係好見到湯姆嘅， 即係而家你話我呃到人， 唔係，即係我哋嗰個位置遠啲，其實係我潛得遠咗少少啫。 咁啊，仲有阿雙傑咧，其實都係喺鵝頸橋嘅。咁啊，阿 Christine 就去咗，就主要喺集成啦。 係啦。 跟住阿 Christine 就都去咗循道衞理嗰度。咁我哋後屘就全部人都去曬循道衞理嗰度。 即係去到即係就係完結嘅時候咧，差唔多隊尾，大概我諗都即係9:00-10:00嘅時候先隊尾啊。跟住我哋係跟住完嘅時候，咁大家一齊除咗隊尾咁啦，即係執好咗我哋嗰啲嘢，跟住就過去啦。 冇咁快添，冇9:00-10:00啊，即係去到10:00。 跟住我哋 過先真係喐啊！ 循道衞理嘅時候就大概10:30到個隊尾就去到循道衞理咯。 咁你問我點解把聲變成咁咧？其實最主要咧係之後即係由依個牛頸橋收站， 依度一路去依、這個循道衛理參加嗰個全民制憲大會嗰陣時候，咁就我哋沿途有個嗰、那個喇叭噶嘛，一路推住，跟住咧就一路嗌，咁啊接力嗌啦，咁啊 Victor 啊、阿發個佬啊、阿柏陽啊都有，誒阿誒迷之音啊、各樣啊，各樣都有人去嗌嘅咁樣，咁就 所以今日你把聲啊變成咁。 係啊，我哋去到大概五點零嘅時分咧，阿、啊、女神 Bonix 啊、索舒豪嘅主持啊，如果有其實原來我發現咧有大香港組成嘅聽眾，唔知邊個係 Bonix 嘅，咁喺度講。 淨係知 Christine 就唔知 Bonix。 嗱，你唔好講呢啲嘢，你唔好咁快做契弟先。OK， 係啦，咁我哋即係Bonix 係我哋《熱血時報》索舒豪嘅主持啊，咁佢都係過咗嚟集成嗰度咧，一齊嗌咪嘅。 係。咁啊，其實我哋除咗講下我哋頭先略講過下我哋啲街站嘅概況啦，同埋描述下我鳩叫嘅狀況啦，咁樣咧就可以講一講由琴日開始十二點，其實我哋成十二點嗰陣時咧已經開始去石街站噶啦。如果你講真係七一遊行嘅準備，其實喺6月30號晚已經好多手足，包括雙傑啦，咁就都有去落咗去銅鑼灣一帶嗰個 係啦，沿途 嘅路線嗰度就插好咗啲直番先啦，咁樣。咁跟住就7月1號12點到就開始即係就石界站啦，咁樣。咁我哋或者可以一路睇翻啲相各樣啦。 喂，得未？係好，老 闆。咁依個2:15嘅時候嚟㗎啦，就係興發街嘅入口就普羅政治學院啊、鬱敏啊，我哋見到就開始就啲人問佢攞簽名啊各樣咁樣啦，咁樣跟住我哋再繼續去啊。2:18就開始 set 佢旗啦， 我哋 set 緊呢個反共旗啦，其實我都喺旁邊噶。 係，依個就喺得見唔 喺鵝頸橋嗰處，大家喺度 set 緊個反共旗。 見唔到啊，就係見到啲反共旗啊。咁啊，依個就集成個街站啦， 即係 Christine 你哋嗰邊啊， 係啦 ，Christine 嗰邊就個街站啦。 咁啊，大概2:09嘅時分啦。 咁嗰陣時就都未維園嗰邊都未正式出發嘅， 係啦。 但係就其實就有啲人咧已經開始慢慢行緊嘅啦，其實就但係所謂嗰、那個隊頭啦，就未正式出發。 但係即係未係維園嗰度行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咁頭先嗰張相係李怡先生就去到普羅嗰、那個街站嗰個位置，即係天后嗰、那個天后圍院嗰個入口位置，就幫依個佢本書啦，香港思潮啦，之前都嗰本書啦，就特別嚟到簽名同埋幫我哋叫做助陣啦，咁講啦， 站台 係站台啊，咁啊繼續啦。 好，係3點啊，圍院啦，咁3點 開始爆啦，你見到 開始多人啦，爆啦， 已經係逼爆咗咁滯啦，嗰陣時已經係，咁啊繼續去睇啦，咁啊依個係3點鐘鵝頸橋街站，咁開始啲手足就到齊場啦，咁啊準備鳩叫， 咁跟住嗰啲街站嗰啲棚就可以拎翻出嚟 啦，你見到 Victor 已經， 咁啊 Victor 就開始試咪啦， 3點幾咧已經開始喺度鳩叫啦，鳩叫到夜晚，咁啊佢啲筋疲力盡噶啦。咁啊，3:20圍院入面咧就係十分虛冚嘅啦，已經開始係逼爆曬噶啦， 已經係準備出發噶啦， 係啦，逼爆曬所有球場，咁大家就等住出嚟噶啦。咁3:30啊，足熱巴亦都開始鳩叫咧，集成個街站。足熱巴係主要 係集成嘅街站， 一路係嗌咪嗌得好耐噶嘛，都係。 係啊，主要其實係我哋幾個熱血嘅主持輪住嗌咪嘅，咁其實其他手足見我哋嗌得咁 high 啦，都想計，我可唔可以嗌埋一份啊？咁樣，跟住話，嘿，梗係可以啦，咁樣，係啊。 頭先黑咗畫面咁耐啦，嘅。喂，頭先 女神嗰張相 出翻嚟啊，就係、是。 阿邦嘅主持， 咁啊，Christine咧就聲稱咧就大香港早晨嘅聽眾或者觀眾咧就唔知邊個邦力，呢位就係邦力啦， 係啦， 我哋熱血時報 嘅女神， 其中之一個女神啦，可以咁講， 坐上神七嘅女神。 嚇，咁繼續啦，我哋。咁啊，依個隊頭開始行咧，就行到高士威道嗰度啦，就3:09嘅時分咧，見到就佢哋拎住本身隊頭個大 banner 啦，咁樣，咁啊。繼續去啦，咁去到依、這個就同同志撐同志嗰、那個啦，叫佢哋叫做咩？同志團體嘅隊伍啦， 同盟 係大愛同盟嗰隊伍啦，咁就都係佢哋一貫嘅彩虹旗啦，咁就4點鐘到嘅時間一路行過拎過嚟。 咁啊，依個就今次嗰個遊行咧，吳亮星都係其中一個新嘅 figure head。 係啊，因為啱先深解東北，即係佢硬過嗰單嘢咧，因此其實都係激發咗好多人出嚟咧。同埋我哋如果你即係沿途有行嘅話咧，都會見到有唔少嘅關於新界東北嘅一啲團體啊，即係土地正義聯盟嗰啲咧。即係我喺鵝頸橋嗰度行翻去循道衞理嘅時候，沿途都見唔少有好多呢啲咁嘅同新界東北相關嘅街站喺度，即係講緊佢哋嘅論述啦咁樣。 咁睇翻頭先嗰個吳亮星嗰個啦，佢作為新嘅figure head咧。咁啊，啲人都特別為佢設計咗唔少嘢嘅。咁依個設計都幾特別，我覺得。咁又有個吊喇星，咁就係、是，咁就吊喇喺上面啦。星咧就係阿吳亮星嗰個頭，跟住咧佢就喺額頭頂嗰度加粒紅星，咁都幾別緻嘅，我覺得。 同埋中途咧，我六點零嘅時候去廁所咧，跟住聽到某一啲即係團體喺度嗌緊吳亮星嘅時候咧，台下就會自動喺度嗌上面嗌吳亮星，下面有吊喇星 啊！我覺得都幾好啊！即係繼梁振英落地獄之後，有吳亮星吊喇星係咪？好豐富，之前又有林翠麟食屎啦，係咪？咁啊，依啲高官都係抵人死嘅，主要講。跟住咧，我哋繼續啦。阿吳亮星唔係高官嚟，係立法會議員，但係都係揾撲街。 係啦係啦，今次最紅嘅就一定係吳亮星嘅呢一個遊行當中 嘅。咁我哋繼續睇去翻頭先嗰個狀況啦。咁依個就係、是、其中應該有一張大啲嘅呢張係咪啊？四點四十分天樂里。交界咁頭先我畫面見到嗰張大 banner 咧，其實咧就係、是、就叫本身係六二投票用嘅，就係、是、反對白皮書。 咁佢呢個拳頭咧打穿嗰份咧就係、是、一份白皮書嚟嘅，係 啦， 就即係寓意打破白皮書咁解啦。 係啦，咁佢就但係因為佢六二投票已經過咗啦嘛，咁佢咧就都幾困難睇到嘅，你要好仔細去睇啦，就用咗噴漆咧就噴咗我要真普選， 哦、 即係佢冇查到嗰個六二二個字， 查唔到嘅，查 紅色一笪， 係啦，嗰一笪咧，嗰一笪其實我都睇唔清楚係咩，好似我要普選投票咁樣，或者我要真普選之類嘅字眼啦咁樣。咁我哋不妨繼續去睇翻個頭先，而家去到三點幾四點啫嘛，係啦，咁我哋繼續睇翻個狀況啦。咁四點十九分，咁啊繼續咧就喺度行出嚟啦。咁啊鵝頸橋嗰度咧已經係超多人啦。咁當時我哋已經喺嗰度開始嗌緊咪啊，同埋宣揚緊熱血時報啦。因為好多人都未必知道熱血時報噶嘛。咁啊對於個新媒體運動嘅所知甚少噶嘛。咁我哋熱血時報同埋普羅政治學院都係印咗份單張。咁單張咧嗰度就個面頭寫住本土民主反共咁樣，咁就是我哋嘅理念啦，咁入面咧亦都有幾篇文章係關於全民制憲嘅，咁就希望大家睇咗咧，當時就睇咗就可以跟住就去參與我哋全民制憲嗰個大會，同埋認識我哋新媒體嘅狀況啦。咁啊嚟到依度繼續睇翻咧，就四點二十二分啊，我哋其實熱血時報幾勁啊，我覺得即係唔好 話威力大， 即係唔好話自己賺自己，即係嗰、那個。我哋個 page 一路 update 就係、是、其實而家我哋睇緊啲相咧，就係、是、基本全部都係熱血時報個 page 嚟㗎。所以 都係我哋自己嘅第一手資料嚟、 啊。所以如果未即係未 like 我哋個 page 嗰啲，真係一定要 like 翻我哋 page， 因為咧就係譬如呢啲大型運動咧，我哋熱血時報就個所有嘅編採成員咧，就真係好落力喺唔同嘅地方咧，就都會有影咗啲相啦，跟住咧就作翻一啲簡單嘅描述，咁你就一路好 update 睇翻到狀況係點樣？ 係因為有時你喺個遊行隊伍裏面咧，你未必知道成個大會啊，或者嗰個過程啊，或者其他事情、其他地方發生緊啲咩事。咁如果你睇翻呢啲相，你就可以一目了然。 係，咁我哋睇翻個人海相啊，喂，睇翻頭先個人海相啊，咁你見到咧係逼到爆曬㗎，而依個狀態咧係維持咗幾個鐘啊，一路係咁都係咁，一路咁嘅狀態嚟嘅。咁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咧，當嗌咪嗰陣時，除咗嗌咪之外咧，咁我哋當然咧就會去宣揚我哋新媒體運動啦，就希望啲人去支持我哋熱血時報，咁就訂閱我哋嗰個一年份嘅訂閱卡啦，訂閱熱血時報一年份嘅嗰個卡啦，咁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就喺中間嗰度咧就拎住張卡啦，大家支持啦，買依張卡啦，300蚊 就，即係你一路喺個人海中間嘅， 咁企定喺人海中間，咁啲人咧迎面而嚟嘅， 咁幾個鐘都見到好多， 係啦，幾個鐘 貼住咁樣 迎面，有時眼花咧就覺得，咦，好似又見過你嘅。好 奇怪啦，真 係。係，但係 chat room 嗰度跟住人哋就話見你唔到，好可憐。 見我唔到，好可憐。咁太多人啊嘛，咁且去你見到一定見到熱狗啦，你一定會見到熱狗啦。 一定有啊。 咁你見到熱狗就得啦，係咪先？熱狗化精為靈，又亦都合一，咁啊好奇怪噶嘛。好啦，咁我哋見到有啲依、這個都算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標語啦。咁啊咁啊高舉中指向白皮書咁樣 say no， 咁就中間咧就畫咗一個中指相咁樣個中指嘅圖案，跟住就向呢個白皮書就 say no 啦，就揸緊中指啦，其實就叫大家就要向白皮書 say no 啦咁樣。咁啊依個頭先睇過啦嚇。咁啊，依度係啦，咁啊開始係落雨啊，突然間又落雨啊， 係好精彩。 落雨嗰陣時， 5:00-6:00嘅時候啦，跟住嗰時，跟住我就同柏陽喺度 sell 緊我哋報紙，第一時間幾驚唔係驚自己淋濕，自己淋濕冇乜所謂，幾驚係驚話報紙淋濕咗，跟住糊埋一撇咁樣，就 show 唔到俾人哋睇，究竟係點樣樣？ 係啊，咁就我嗰陣時落雨都有啲狼狽，我見到咧，其實咧有大大細細落過一兩陣，我記得唔止一次嘅。 嗯哼， 佢落過兩次嘅。如果我喺集成嗰邊就係、是、 啊咁 一次就超勁嘅。 係 要即刻要即刻著雨，即係我哋要啲手足即刻搬曬啲咪，即刻遮住啲咪啊，遮住啲報紙，因為啲報紙一濕咗咧就派唔到啦嘛。咁、所以我哋啲即係啲手足啊，非常之迅速咁樣咧就將啲嘢擺曬落去啲有瓦遮頭嘅地方咯。咁其他手足就著起雨衣啊，咁樣就避雨。咁但係其他啲市民就即係都擔遮咁啊，繼續行。咁啊有啲隔離有個團體咧，就係、是、應該係環保團體嚟，咁佢就好犀利，就冒雨就一度唔理，一路嗌住口號咁樣，係啊。 你集成嗰邊係咁，我牛頸橋我見到咧就基本上全部都揼到狗咁樣嘅，你睇下小龍咧，依個就係小龍啦，咁就係5:09嘅時候，正正就係落雨嗰個時分啦。 我哋實戰工黨嘅主持幾咁英武，即係仲有專，即係有人咧專登行我經過咧，要揾小龍去影相喎。 係啊係啊，我都見到有唔少啊，咁咧就就咁就喺嗰度繼續嗌啦。當時咧就好大雨，咁其實當時都想揾雨褸，但係一時三刻就揾唔到，因為太多嘢擠住喺度。咁就後屘咧都揾到嘅咁樣，跟住咁就啲手足都披住件雨褸咧，就都走出去，就繼續去希望大家支持新媒體啦，希望支持我哋熱血時報咧訂閱嗰、那個卡啊！你見到而家一路咧一講清完咧就一輪嘴咁， 因為已經講到曬 咁嗌噶啦，就係、是、一路喺度嗌，一路喺度嗌，咁就咁啊！依度5:52嘅順江對出嗰度啦，咁就已經係嘗試霸緊第二邊線。咁但係咧，其實咧就順江嗰度就今年咧就警方嗰邊咧就封咗嗰個位，就等啲人咧就唔可以喺順江對出嗰個位就沿途加入。咁咧，但係咧，其實沿途加入咧就何止依個位咧？ 其實咧有個情況好得意，琴日我發現咧，有啲人佢係直情喺灣仔嗰邊，即係集成嗰邊咧，行翻過去維園方向，對頭行，跟住再匯合翻自己嘅隊友啊。因為佢嗰邊嗰啲位就冇喺銅鑼灣，即係隊前嗰度就封咗，咁佢哋就採取呢個反方向行嘅。 呢個經常㗎啦，其實喺啲大啊。啲大型人行嗰度成日都出咁， 因為即係揾翻自己啲 friend 啊嘛， 因為我 即 係有次參與， 有時可能自己啲 friend 就早啲出發，跟住咧又遲啲出發噶嘛，哎呀揾埋大家一齊行，咁有個伴咁就即係叫感覺好啲啦，唔好咁寂寞，一個人喺度行，周圍啲人又唔識咁樣。 係，咁啊去到你見到6:00咧，阿黃順咧、大亨咧就已經去到秦代圍你個大街站嗰度咧，就喺度嗌緊咪噶啦，咁就聽講都好受歡迎噶嗌得。即係最主要咧，就係咧聚咗好多人咧，咁咧就大家都好願意咧去 停低腳步聽 去訂購我哋訂購我哋嘅時報， 因為我差唔多成10:10幾先至去到呢、這個全道衞理嘅街站啦，跟住我見到咧佢哋係好好生意嘅咯，各位手足係做唔停嘅，嗱買衫嘅又買衫啦，訂時報訂時報非常之即係人頭湧湧啊！ 咁去到6:34咧，我哋而家見到個相咧就喺維園嗰度咧都依然係好多人嘅，因為咧。據我哋所理解嘅狀況係去到成 7:09啊，先至係最後一批嘅市民離開維園 嘅。最後一批啫喎，嗰批都仲要 慢慢。仲係啱啱喺維園出發。 係啊， 即係由3:00開始，一路陸續咁樣出發，話嗰度成4個鐘。 係。 4-5個鐘係。 咁啊，而家我哋見到依個就係 雙傑可唔可以放大啲個？ 40分嗰陣時，咁啊就隊應該係隊頭嘅狀況嚟嘅。我哋繼續睇落去啦。係啦，就7:00咁啊，依度係 呢個普羅嘅隊嚟嘅，呢個係呢個普羅嘅隊嚟嘅。咁啊，見到好有氣勢啦，成扎直翻啦，而且後面嗰度一路好多人跟住啦。其實普羅應該叫行最尾噶啦嘛，差唔多係。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七點幾。 嚇，後過法輪功噶嘛？ 係後過法輪功。 係啊係啊，我都有印象，因為又喺人海之中咧， 有一個 法輪功迎面而來嗰隊人樂隊，好有霸氣。 嚇係啊係啊係啊！ 天即係 咁啊，跟住七點歲阿狼啦呢個。咁啊，係喺循道衛理嗰度啦。 我哋福克同埋 Gavin 嘅主持啦。 係啦。咁啊，七點二十就話已經係啦。頭先你講啦，龍 接近尾聲啦，七點二十分嘅時候， 依然咧就其實 仲有人喺維園。 如果睇到畫面咧，依然咧雖然咧就喺球場嗰度就唔係滿曬，但係都係一大扎人咧仲繼續喺度等緊出去嘅咁樣。去到七點三十二分啦，就開始入夜嗰陣時啦。咁就咁啊，依個就係高士威道嗰個狀況啦，就是、我哋義氣公民嗰啲狀況啦，就一路跟住隊尾行翻出嚟啦。咁啊，八點四十五分就嗰、那個本身咧，其實咧，我哋嗰、那個循道衛理個街站做關於依個全民制憲大會咧、就我哋就希諗住可能五點，咁老實講都預咗佢遲㗎啦。 係啊，我原本預都係七點零八點咁啦。 係啦，七點咁頭先見到咧，阿 Cousin 同佢老婆咧，即係我哋講佢老婆咧，咁咧就係、是、就都參與咗我全民制憲大會啦，咁就見到八點九嗰陣時咧，都未正式開始，因為太多人要一路等間等翻曬所有隊伍入嚟咧，同埋所有支持者。咁普羅嗰邊嘅支持者各樣都跟住條隊一路行緊過嚟噶嘛。咁亦都因為普羅都喺維園嗰度出發噶嘛。咁、就所以一路等咯，等到成十點幾啊。 係啊，差唔多十點半咁上下， 先 就準備 開 始。 係 啦，我哋講到差唔多一節啦。 好啊， 既然係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先，再講翻我哋個尾聲同埋我哋個全民制憲大會啊。 好， 休息一陣。